欧盟外交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在成员国代表会议上讨论就阿斯利康未按承诺交付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而提出诉讼，多数成员国表示支持。阿斯利康管理层早前承认公司向欧盟交付疫苗的生产进度推迟两个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早前曾经威胁，如果阿斯利康未能够履行同欧盟的合约，可能禁止药厂的疫苗出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在下午四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炎热，下星期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55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154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9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燃气29蚊，跌3.7；腾讯控股621蚊，升12蚊；美团292蚊，升9.8；长城汽车21.35毫，跌3.1；中国平安86.2，跌8.29毫；阿里巴巴221.4，跌4毫；盈富基金29蚊，升1毫；中国移动53.3，升8.5；安踏体育135.6，升4.3。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英镑10.788，瑞士法郎8.469，澳元6.009，加元6.205，新西兰元5.571，欧元9.332。每百日元对港元7.1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8点，升679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8美元，卖出1790.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啦，东行嘅龙尾而家排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介乎蒲飞路至到士美飞路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噶。喺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北港至到津桥嘅呢一段比较车多缓慢。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因为爆水管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快线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6，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九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包括 蓝调天后维奥拉戴维斯， 《The United States vs Billie Holiday》Andra Day， 心碎的女人云尼莎却比， 浪迹天地白兰斯麦道曼， 超西女王加利姆莱根。 香港时间四月二十六号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诚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徐小凤嘅《漫漫前路》。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一一细心想，为心留步回头望。 同埋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o 32 We are warriors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Cause I told you My level of concern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o 32， 留意星期五下午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率先公布各大奖项候选名单。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位本地嘅音乐人咧，近排最多人关注就系帮姜涛咧作曲啊，佢嘅名叫做 Gareth T。 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materials. Don't fit into that modern criteria. So I'm not what this girl's want. I think I'm better off being myself. I know, yeah. It's color codex for the moments that I don't get. I keep running out of swipe, so ten or go, yeah. Cause sticking to a life is too damn slow.I've been looking inside out, but still no love, love, no love. These small talk conversations got me giving. Sorry, I don't really give a single. 被誉为香港新生代的音乐人，他最犀利的音乐类型就是 Rhythm and Blues R&B， 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本地的音乐人 Gareth T Boyfriend Material。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Oh, 四月二十二号嘅骚动音乐啦，嗨，大家好。 Yo yo yo， 我系奔神， 系仲有我波神嘅。咁如果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由潘超同咁啊介绍佢嘅新歌《怪怪嘅》。嗯，系啦，咁我要问一下阿斌一样嘢， 系 你 好亲切啊， 阿斌系，我都系中意咁样叫 ，OK OK， 好舒服啊， 系系，我都中意叫你阿波，所以 咁我想问你呢一样就系你算唔算系你即系朋友圈子里边啦，多人同你去讲一啲感情嘅烦恼啊，问你攞意见嘅人嘅。因为 你呢个问题问得好，我真的要深思一下。因为啊，你讲你讲， 冇，因为我觉得是最近就大家又拿翻嗰句出嚟咩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分手，即系唔系一句新嘢，但系最近我见得好多啲朋友成日攞出嚟讲咁样。 系系系，咁啊，你呢个问题点解我要深思？就系因为我发现好耐，好易都冇啦。因为以前是多嘅，以前真系。我想后生啲嘅时候啦，大家嗰个感情烦恼亦都多啲啦。咁我算系几吸人哋去讲呢啲嘢，同我 share， 跟住即系懒系俾啲意见又好，叫做同佢一齐分担下嗰个负面情绪都好，都多嘅，不论男女都有。咁但系好似近年，我谂可能身边啲人嘅感情状况开始稳定啦，即系冇咁多以前。嗰一種好離離合合啊，好糾結嘅情緒，咁近年係真係少咗。你咧，你 係咪因為結咗婚啊？所以 唔係，我覺得咁樣嘅，因為其中一個都我都會自己小心咗，因為我而家唔係夠咁夠膽同人哋講感情嘅煩惱啊，即係尤其女仔。我都会同佢哋讲感情问题，我一律建议分手，咁就算啦。我唔同佢哋太深入咁讨论，因为都有一个原因，就我惊佢哋爱上我。 我都估到，而因为当你结咗婚之后，大家冇机会再爱上你，咪唔揾你咯。 系啦系啦，我都觉得系咁样嘅咁。咁你应该好多人揾，听你咁讲， 好有自信喎、 啊、 你。 听你咁讲，应该好多人揾，惊 人哋爱上你、啊。不过唔好话、啊，你咁样讲。我底下嘅反應係想笑你啦，但係我都有不少身邊男性嘅朋友，同佢曾經又好現任嘅女朋友開始，都係因為個女仔同上一任分咗手，揾人去傾訴，咁咁啱我嘅朋友就做咗個樹窿。就陪伴佢度过分手嘅阶段， 跟住就顺个便， 系喎、 啊，都多呢啲 case 嘅。 咁讲完又好， 你冇经历过咩？ 我冇啊，我好真诚虚而入噶。 唔系，因为你系似嗰啲我唔系话诚虚而入，不过因为我觉得波胜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我谂我亦都唔系第一个人咁讲啦， 走开啦。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多女仔都应该会愿意同波胜分享佢哋啲感情烦恼。咁样咯，系咪啊？我讲得中唔中啊？ 唔止净系女仔嘅， 唔系我想 focus 喺女仔度嘛，我唔想知道你同其他男仔 friend 系点啊嘛，冇兴趣知啊。 都有噶、啊，甚至乎有一啲第一次见嘅咧， 系 即系以前 就已经讲啦。 你有时去譬如酒吧咁样样， 系 咁你即系静啲嗰啲清吧啦，叫做 嗯。 咁你去到林山铺头，可能人少啲，咁大家就可能都系老板嘅朋友， 系 咁大家就唔好分散坐啦，大家坐埋一齐倾偈啦。 OK， 都试过嘅。我记得有一个都几有趣，系一个女仔，咁佢一坐低好快噶咋，即系通常你问完咩名， 你睇下先，你俾心理准备我先，我唔知道会讲啲乜， 即系好快去到边度系嘛？ 系啦。 通常你问完咩名字就问下大家做啲乜嘢啊？几多岁？即系查家宅嗰啲好好闷嘅开场啦。 Speed dating 嚟噶， 我哋嗰次唔系 speed dating， 系 skip 啊。 OK， 直情系 skip 咗呢啲好无谓嘅前设。 系 就一嚟就讲爱情上面嘅嘢嘅。 我好想问点样打开嗰样？我觉得好难嘅，同一个陌生人唔系好相熟的话，你好难一嚟就打开嗰个话匣子系。唉、我好感情好多疑难，好多烦恼。 哦，嗰、那个有一个前设嘅，就系、是、我本身有一啲自己识嘅朋友喺左右。 哦， 咁、 okay、 我哋倾开爱情嘅问题，咁、 嗯、 然后就有一啲其他嘅人坐埋嚟一齐再倾啦。咁、哦、因为我哋本即系首先个环境你觉得舒服系多自己朋友，咁你就会大胆啲啦。 系、 第二就系你有前设讲开爱情，就直接就会将 依個問題就拋俾新加入嘅朋友就，喂，你點睇啊？咁 ，OK， 跟住 直接就嚟 就 講噶啦， 再加多三杯兩盞淡酒係嘛？ 都唔使添啊！喺坐埋你嘅時候，可能大家已經有翻咁上下底啦。咁 ，OK， 我記得嗰個幾印象深刻嘅，因為嗰次嗰陣時嗰個女仔又問，唔係就問我，其實問在座嘅人。咁、佢類似講佢喺愛情上面咧，佢有一個拍咗好多年嘅男朋友。咁最近就有啲啲姊妹啦，就提起话，唉，其实系咪要结婚呢？咁咁佢自己本人就好纠结，就问一啲新认识嘅啊，即系你哋比较客观啲啊，你哋本身唔识我个人咁，一个咁嘅 situation， 你哋觉得即系结婚呢一样嘢系点咧？系咪即系拍咗咁多年都应该要结婚咧？咁样？ 但系佢个前设，佢个 situation 系点先？ 同个男朋友系稳定嘅，系啦，稳定到即系已经系屋企人感觉。结唔结婚好似对佢嚟讲都唔会好大嘅分别， okay， 又冇谂住生小朋友住咁样， 系 啦，即系抛出咗一个 咁、然后佢就咁，我又想调翻转头问，咁有啲乜嘢令佢抗拒唔系好想结婚？因为佢觉得咁就一世啦咁样， 佢觉得点解要搞咁多嘢咧？ 哦， 系啊，即系我而家我签咗嗰个即系嗰个嘅婚书，一纸婚书签完之后，同而家冇乜太大分别，我系咪要？咁急住一定要做呢一样嘢，系咪要俾大家觉得我要结我就要结呢？咁样。 O K。 系啊，咁其实因为佢有呢啲前提，佢自己已经系一个有思考嘅人。 系 咁，所以 系 嗰一刻，我记得我嗰阵时做嘅角色就系、是、你都有一定嘅立场啦，你都。 其实佢通常都有个答案嘅，佢系需要人哋去俾个 support 佢、想听到人哋话，我觉得你讲得啱咁样。 系啊。通常我係好似可能有啲似你咁，我通常中意聽收集越多資訊，你先至可以叫做分享到你嘅睇法。 係 咁 ，as long as 對方冇一啲好錯嘅觀念，例如覺得有啲講過話啊，我要快啲結婚，因為我要生小朋友。點解要生小朋友？因為要養兒防老咁。咁呢啲我就覺得係有少少錯誤嘅觀念咧。 係 咁，我就會比較有 counter argument 啦。我舉個例就係養兒防老呢個概念係以前啊讀書都會聽過啦，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呢句嘢。 啱啊。 咁我就話。你养儿防老，咁首先你嗰个儿或者女都好啦，同你关系都要好好先得。 系啊， 如果唔系你养完佢，未必喺你老咗嘅时候佢会 take care 你。咁而点样有个好嘅关系就系你识唔识做一个父母先。 系啊，所以咪成日话而家做阿爸阿妈要考牌咯。 系啊， 咪同埋重要咧，其实你有好多重保险要买。第一你要同佢关系好啦、 啊， 第二你要 make sure 佢系第时搞得掂自己之余，仲有闲余嘅力量去照顾你。 系 啊， 啊， 你谂下而家照顾自己都难啦，系咪先？ 所以佢唔系一个原因令。到你要生小朋友咯，我觉得 喺 呢刻咁呢啲嘅概念，如果我听到，我就会主动出声啦。 OK， 咁但系用翻头先嗰个例子，就系应唔应该结婚咧？咁呢啲我听晒嘅资讯就，其实你同你另一半，你哋冚好咗 OK， 咁咪得咯， 大家舒服咯。 系啊，我永远都系用呢个方向 嘅。Okay. 其实你即系你哋两个嘅事，你哋两个话要结婚咪结婚，唔想结婚咪唔想结婚咯，关其他人咩事咧？ 但系呢啲好温和嘅讨论啦，有冇试过有啲尴尬位系，即系有时总会倾到就系咧，可能佢嗰段关系唔系咁开心，佢想人哋俾啲意见，应唔应该分手啊？即系好多，尤其女性朋友系会有好多呢啲因为我唔知啊，有时我觉得男人咧好少会特登去谂同唔同一个人分手，即系佢。通常我認識嘅男仔朋友都係，我、分手咪分手，唔分咪唔分，就係、是、咁簡單啫嘛。咁但係女仔會諗多好多層嘅，你會唔會有啲女性嘅朋友係有時就算相熟也好，唔相熟也好，唉，都唔知同佢分唔分手好咁樣？ 有噶，有一個係相熟嘅女性朋友，係一個未拆得到嘅結嚟嘅。大概嘅情況係佢同個男仔拍咗好耐，穩定嘅。咁、 okay. 但係因為男仔嗰邊咧就有一個想法，想移民。 哦， 系咁，但系个女仔就其实都觉得呢个系结婚对象，不过佢唔舍得移民嘅原因系唔舍得屋企人，咁变咗而家就企一个鸡肋位啦。 O、okay. K， 如果我移民就要等屋企人，但如果我想陪屋企人咧，我就会冇咗个男朋友甚至未来老公啦。 哇，咁呢个真系人生课题。其实呢啲系人哋旁人好难去俾一个，你讲真，你点敢讲啊？你点敢话？我梗系觉得唔同佢分手啦。哇，你唔讲得呢句噶，你为佢人生孭起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噶啦。 咩感情问题？一律结婚想讲笑咁讲，你呢啲位。 你又唔会真係咁讲。 所以呢我反而觉得好搞笑嘅，就係、是、当我点解话而家少咗，以前好多会人同我傾感情烦恼，就係、是、呢我反而少感情经验嘅时候呢係同人讨论得最多嘅、嗯。因为嗰陣时我又乜都唔識啦，又唔識死啦，就会諗啲嘢好天真好少咁样。咁同埋啲人又唔知点解咁鍾意问我，但其实我係经验好极其少啦。 客观啦，觉得你好。 係啦咁样。可能就係啦，佢话你拖都冇拍到过，就问下你先咁样，即係取笑下你先咁样。咁但係反而即係越慢慢经验多啊，反而而家呢啲状态就少咗人问。 而家想讲就冇人搵你讲。 冇人搵我讲啊，即係你諗下点会问一个冇拍过拖嘅人感情烦恼啊，即係我以前都觉得啲 friend 系傻傻地嘅啫。 咁你以前冇拍拖经验嘅时候，人哋向你有爱情咨询啦，所谓。咁你係會點樣樣㗎？ 我咪咩囉，我咪從嗰啲論壇啊睇書啊，咁然後大概感覺到係件咩事，咁同埋以前講嘅好似好懶係理直氣壯咁樣嘅，即係因為思考少好多層㗎嘛你亦都唔會企到入嗰個位㗎嘛，從來都冇經歷過嘅時候你唔會知道件事有幾煎熬㗎嘛，咁你會覺得好理所當然，喂你咁樣個狀況梗係分手啦跟住然后到大下諗返，其实有啲呢啲位都好错，真係唔应该亂咁教人分手，即係所以千祈唔好同人亂讲话，即係同朋友之间讲笑就可以讲，但係真係唔好认真讲一句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分手，好大罪嘅呢件事情係真係。 除非囉，除非我自己个人啦、啊、你见到搵你咨询嘅嗰个朋友又好咩都，佢其实係好唔开心。 嗯。 系啦，但系佢可能冇一个勇气或者点样去谂呢个念头、 哦， 但其实佢好唔开心，或者甚至乎系喺个关系里边被 abuse 咁样嗰啲，咁啲好明显嘅嘢就会建议 系啦，即系嗰个对象已经系衰到贴地咁，你梗系叫佢分手啦，打你嘅咁梗系分手啦， 即系呢啲就会咯，同埋有啲好明显你都知噶，即系对方系嗰啲衰人啊，呃你啊嗰啲咧。咁呢啲睇得咁清楚，旁人都知道嘅，咁呢啲咪可以叫佢都係下一个啦，无谓对自己咁辛苦啦，係咪先。 走得太近，爱侣色心无人，承诺与责任，心愿重而不曾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在发奋。似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即心设计，怪我不懂识穿心计，来做个惯例，加的真挚祝福礼。清楚世界无人理，纯得相信爱到死。人大了怕爱情游戏，如做新手贪做抛弃。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Just give 着我行，凭耐性走出黑暗，是日当好恋上你合衬。 五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谭嘉仪嘅派台作品叫做《好情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2宗输入和2宗未找到源头的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30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患者是19岁的男子，住在屯门新围苑新碧角，在葵涌货柜码头任职理货员。另一名患者是31岁女子，住在将军澳新宝城四座，她幼稚园教师，在日出康城绿恩英文国际幼稚园工作，主要教 K3 两班的同学。卫生防护中心说，30宗初步确诊个案来自华大基因化验所，当中有9个样本在医院检测呈阴性，但是化验所的检测就呈阳性。由于情况不寻常，当局已经邀请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化验所视察。至于12宗输入个案，当中4宗带有变种病毒。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就重启航空旅游气泡积极讨论，有关讨论已经达至成熟阶段，政府会尽快公布详情。当局表示，两地去年11月就有关计划达成协议，并打算在当月启动，但因应本港第4波疫情而延后启航。本港疫情自今年2月起渐趋稳定，两地政府正是积极讨论重启计划。新加坡交通部在官网表示，两地正是密切磋商有关的计划，未有宣布恢复计划的确实日子，但希望很快会有宣布。港台节目《铿锵集721垂住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册车牌的时候被控两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共被判罚款6000元。主任裁判官话，辩方指出涉案车辆曾经运送袭击者，因此申请用途选择其他交通及运输有关事宜，但他认为论据不成立，因为明显针对申请证明书有乜嘢用途，并不是涉案车辆曾经用作乜嘢用途。裁判官又说，申请人的选项必然和自身用途相关，大前提必然用在交通运输有关的事宜，因此被告是不是有良好动机取得资料并不重要。本港失业情况改善，1月至3月失业率是 6.8%， 较上一次回落 0.4%， 就业不足率是 3.8%， 回落 0.2%。有259,800人失业，减少大约1,800人，总就业人口回升至3,614,100人，增加大约4,000人。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包括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下跌0.4%至10.7%。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由14.1%下跌至13.3%。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劳工市场在今年第一季显著受压，但情况在季内较后时间随着本地第4波疫情减退而稳定下来。展望未来，由于不同行业的复苏步伐不一，加上访港旅游业仍然低迷，劳工市场在短期内或者仍然会面对挑战。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炎热，下星期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

此时狂态，付出了一种悸动，但无能力到心到肺。一束花开，心里开错是有鬼。沉下去，必沉身体；迷下去，就迷下去，尽情浪费。 可能有啲歌词第一次睇未必明白嘅，但你都可能会分到嗰种唔明白究竟系深奥定系纯粹唔知佢写啲乜嘢。啱啱听过《Beat Friday》呢一首叫做《迷》啊，系一份。值得用时间咀嚼的歌词来的。接着这一首歌都是王嘉怡的新作品，叫做《无觅》。 日月藏在光变阴之处，默默行在一切阑珊处，望着谁再去辨真之处。 这个作品填词的有周耀辉老师，如果值得一提编曲的有王嘉怡和 Hersk。 为着生命何来预算，是你的是我的失散在偶遇，像乱世的越界的无觅处，就这一刹激起无数千个把未断，山尽处雪香水干晚寒，开穷处朗诵提案一出吧，风暴有沙，他还有他。 昨晚第一次听到呢首作品嘅时候，系好赞叹嘅。所用到嘅 soundscape 亦都系好丰富，有一种好似迷失咗一个树林当中嘅感觉。 就是从未怕去做疆界，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 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我怕被你误导，怕受责，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Listen now， 落发言愉快，我要铺街，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 名字叫 Paula 欧子林，今年嘅乐坛女新人有嘅派台作品叫做怕什么，一个冇嘢需要怕嘅，因为个世界已经变到好坏好乱啊。 无谓看报纸，只得冷言，没有其他的敷衍。这世间不再需要乱，全部也要静下，以后便看天，还是没有天。世间都反转，给我可，给我许个愿，能让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老拧猫层层叠叠，写起妈代代年年。若结局难变，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别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残存半口气不算输，未来未来终有事，迟早不会迟，你信烂着旧报纸，还是你一早弃权？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老拧猫层层叠叠，写起妈代代年年。若结局难变，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受吧，未来全世界。 会区隔分离，不会不欢而影子对饮，无怨无恨，但悲观将情爱尚在，魂断器官经键盘下载，吸入器官直达天灵盖，却踏锁门，幸福令人窒息，断你忘记野性断你，万劫未必做反基因，未必完美，天际之下 purple haze， 去无地下送你同你带到你刀剑又再次 生活火要先怎会追得你，原来胜出也可免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受吧，未来全实现，生活火要先怎会追得你，趁全满口气不算输，未来未来终有事，迟早不会迟，地上烂着旧报纸，别让你走得太易。 听过徐嘉诚 featuring KZ 的新歌叫做未来未来，究竟你自己一个怎样的人呢？最近成日都讲做自己这三个字，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才不会被这个世界定型了你。 愿被人类依赖，不运动梦为就享受言恶跟仪态，怎么说我走得太坏，钢铁般是幻象，野兽般是幻象，那角色是幻象，尽快关信念，我也许就像样， 男跟女是这样，要跟世界标准定形象，批判是各商量，不理罪错人是那样，谁的说话漂亮也不够你心真实无常，说般是幻象，是那般是幻象，那角色是幻象，让我关掉幻象，会勇敢和顽强，你也许亦像样， 石山街的派台作品《幻象》。里面歌词又讲到男跟女是这样，要跟世界标准定形象，那什么才叫做啱的标准呢？ 尽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精女士关飞，看宇宙多虚构，一出生已剧透，巨石之送上帝手。 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张刘颖婷的狂人日记。 市的塞雷纳酒店停车场昨日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四人死亡，十二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承认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农用当日率团访问，袭击发生的时候代表团外出参加活动，不在酒店内，至今未接获中国公民在袭击中伤亡的报告。汪文斌说，中方对这宗恐怖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哀悼遇难者并慰问伤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在下午四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炎热，下星期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啦快线嗰度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重复一次啦，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思瑞和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那段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还有就是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繁忙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啱啱我攞支杀虫水喷只曱甴，点知发现咗件惊天动地嘅事啊！ 系咩啊？支杀虫水用完啊？ 唔系啊，支杀虫水鞠躬尽瘁，喷完最后一啖气，仲冻埋添啊！ 唔系啊嘛，咁夸张？ 喂，讲到支杀虫水好似个人咁嘅，绝叶膨胀啫嘛？ 咩绝叶膨胀啊？仲夸张？咩嚟噶？ 咁你就要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你觉得同波婷一起去旅行会是点嘅咧？ 冇，唔想同你去旅行啊！ 点解咧？ 讲下笑啫，讲下笑。我是第一日翻工嘅孖四阿 Bell 啊，想知道我拣一定波婷，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到底系啲乜嘢可以驱使到一个人离乡别井咁去读书、去教跳舞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而家仲喺德国读紧书、教紧跳舞嘅 Holly， 同大家分享佢喺德国嘅舞者生涯啊！到底系爱定系责任？等佢自己答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啊，听讲今日呢位嘉宾好乖噶噃， 系啊，不过同呢句嘢好似冇乜关系。 潘超童年回忆， 咁可能佢细细个已经好乖咧。 迎我哋收到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系有潘超同嘅。 Hello， 系啦，因为佢嚟到嘅时候，佢都有讲同啲朋友之间咧，都有估紧究竟今日嗰句嘢会系啲咩嚟嘅咧，咁样系估过啲咩啊？嗰 估咗估咗潘超同言无忌， 系 同埋潘超同手无欺， 系 都好近啊，同言无忌嗰啲都近嘅。 跟住我哋就话， 你仲有另一个嘅喎，波成。 同咩我系同人唔同命啊！ 系啊，系、 潘超红颜， 呢、个几好。咁潘超红 颜 最好。 系啦，后面嗰个就接加同颜，后面接咩咧？咁样系啦， 接咩啊？我唔识啊。 有好多好多嘢可以接噶。 唔知你讲乜？ 跟住就系同潘超同我哋呢个咧好无聊嘅，要有心理准备，就系呢个潘超童年回忆写咗出嚟送俾你。 我哋今日就同潘超同讲下佢嘅 童年回忆嘅就系直情好直白啊！你哋。系啊，咁呢一个卷轴咧就送俾你嘅。 因为听闻你同潘超同系相应咗 嘅。之前做我自己后援会嘅访问嘅时候，我用嗰啲最老土嘅开场问：，哇，你个名好熟喎、 啊！哇，你呢啲咧撩女仔嘅对白咧，见十个讲十次，大佬，你俾新意啊！ 但我第一次遇见嘅呢个对白系。 系你觉得如何啊？嗰阵时无端端有个人第一次见咁样讲。 我冇懷疑到任何嘢啊！其實我係一度諗，我個名其實好少撞嘅，即係最多其實平時都係撞超同兩個字，我有見過。但係如果連個姓都撞埋咧，我就真係未遇過。所以我嗰陣時已經係非常懷疑你聽過嗰個名就係我 你嚟㗎啦咁樣。咁總之我嗰個過程大概簡略就係覺得呢個名喺我曾經嘅過去歲月曾經聽過啦、我唔知係我小學同學隔離班定點，後屘翻到原來就係我中學同學男校嚟嘅。咁但係成日口中原来有提过潘超同呢个人 ，OK， 咁原来就系真系呢个潘超同啦。 呢、这个世界真 系 好细， 即系同我个中学同学就系小学同学加大学同学咁样。 咁你哋有冇啲 common 嘅童年回忆噶？你哋 好似我哋啱啱冇接轨到咯。 系啦，但系因为佢有同我喺同一个屋苑嘅自修室度，应该同期出现嘅嗰阵时。系啦， 但我就唔认得你， 系 你又唔认得我。 嗰阵时眼中只有学业啊嘛，应该 波成嗰阵时都冇咁高嘅，应该 我就应该都差唔多系而家咁高嘅啫。 但细个嘅时候，即系譬如如果讲翻即系小学嘅你啦，嗰阵时嘅你系一个点样性格嘅人？ 嗰阵时其实我都几百厌嘅， 系 读书系 OK， 所以啲老师咧都似乎几 OK 我嘅，咁我就年年都做班长啦，但系咧， 做咩咁？ 我唔知点解好细个咧，我唔知点解好细个我就已经立定咗一个原则，就系我系唔会做风纪嘅。 有咩分别咧？同班长你觉得？ 梗系有分别，风纪系负责维持秩序啊嘛。 班长唔系咩？ 唔系班长系即系有阵时咧，老师话哎留咗沓簿喺下面啊，你就可以上下堂。落去教練室幫佢攞下嘢，咁就可以即係叫做 奉承老師啦。 唔係奉承老師，可以離開個課室去唞下氣。 但係有啲咩噶嘛？有啲班長咧係交功課咧，通常上就要交俾老師咧。咁樣班長係會特別咧關照啲同學，就係收完啲功課，捐唔記得交，晏晝先交俾老師，然後俾同學抄功課啊嘛。你係咪呢啲嚟噶？ 我冇喎、啊，嗰陣時唔係交功課，我小學嘅時候交功課直接交俾老師。 哦 ，OK。 我純粹應該係啱嗰、那个上下堂可以即系出去唞下气啊， 系 散下步啊，爬慢啲啊，咁样嗰啲。 哇，你要唞好多气、啊， 好大压力、啊。 系咯，系咯。 同埋我即系回想翻啦，其实咧我小学都几有嗰啲大家姐嗰啲格嘅，即系我会同一班同学咧，咁明明小学你话唔可以跑步噶嘛，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小学唔可以跑步，个小息唔可以跑嘅要行路， 系我唔明噶， 我都唔明啊，咁小朋友梗系要跑噶啦， 系啊啱啊，其实我而家谂翻起我都觉得唔 make sense， 系啦，咁所以我就会。好，因为呢样嘢都几小学鸡嘅，其实我就会率领住一班嘅同学，我哋今个小息就玩捉伊恩咁样，咁、 okay. 就系一定要跑嘅咁样咯。但其实好小学鸡，小学就会系咁百厌咯。同埋同埋有一样嘢都几好笑，我就系咧小学有常识堂噶嘛，咁就会开始学男女嘅。 身體上面 咁樣嗰啲啦，咁我就我就咧走去好俾心機咁樣畫咗一本漫畫，真係我親手畫嘅，即係畫工靚唔靚就另作別話啦。我係畫咗一啲男女嘅黃色漫畫，我小學啫喎。 系系嗰个黄色漫画系纯粹系一个学术研究好正经嗰种嘅，唔系嘅。咁你有冇收藏起佢啊？ 冇， 攞唔翻咗。 其实咧，我画完之后，我仲要好俾心机咧，真系钉好佢啦，跟住即系用胶纸啊黐好，真系一本书。咁我就同啲同学分享嚟睇。 有冇俾老师发现过啊？呢本嘢？ 冇俾老师发现过，但我好熬底，因为后屘有个同学咧就即系小学。生就好鍾意我要话俾老师听呢啲㗎嘛。咁我就好驚。然之后我冇向老师自首，但我向咗我阿妈自首。即係我就有一日突然之间应该係同阿妈讲，阿妈我画咗一本漫画。 成色嘅乖孩子。 黄色嘅咁样。 係嗰时都唔識用黄色呢个字啊。即係啦，就係畫咗嗰啲嘢啊， 嗰啲嘢。OK， 但佢冇反應喎，佢冇乜反應喎，佢淨係咁你下次唔好，即係類似佢好平靜嘅。但係我而家推斷，即係我而家諗翻轉頭，如果我而家突然間有個小朋友啦，突然有一日同我講啊，我畫咗本黃色漫畫，我估我都會故作鎮定咯。 系， 因為其實 咧，你諗下可以點？ 你諗下小學嘅啱啱開始學一啲男女之間嘅性徵啦，叫做 係，我估應該小五六嗰啲位啦， 差係啊，係。咁同埋咧，仲有啲好有趣，我講埋呢個好快。我小學咧好多問題問嘅，即係我係咧上堂咧係瘋狂舉手嗰啲。好乞人憎嗰啲同學嚟嘅，係啊，我不停舉手。咁試過有一次咧，以前會有啲外籍老師嚟教英文噶嘛，咁咧我就係不停舉手啦，都唔夠，我係搶答啦，即係我係舉手都未嗌到話好啦，你可以答，我就已經大嗌咗個答案出嚟。咁然之後最終咧，嗰個老師係走埋嚟同我講。你唔好再搶答問題啦，你要俾啲機會其他同學噶。 好少我見到有人係答問題答到個老師驚啊！ 咁但係嗰陣時，我覺得我消化唔到呢件事嘅細個應該，即係會覺得點解啊？我識答嘅，梗係答啦，係啊咁樣。同埋都問過一啲好有趣嘅問題啊！我會又係上常識堂喎，講起動物交配咁樣啦，跟住 你都係呢啲 topic 嘅喎，你細個時 我好有我好好奇， 係 咁講起動物交配咧，我就唔知道喺邊度冒咗一條問題出嚟，我就舉手，我話老師，我想問一下咧，昆蟲有冇同性戀㗎？咁樣 哦， 我問咗條咁樣嘅問題。 O K， 咁老師點答你咧？ 老師係唔識答，老師係呆咗，我諗十五秒咁樣啦，佢就話：好吧，其實昆蟲咧就應該係冇戀愛呢一樣嘢嘅。佢係用咗呢個方向嚟答我。 所以只係得交配嗰樣嘢。 係啦，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冇感情喺入邊。 OK。 如果俾賓臣，你會點答？如果有個同學叫潘小朋友， 我會話。我一放學幫你問一下隔離嗰一隻嘅螳螂啦，咁樣可能係 或者介紹俾佢咯。其實咧，除咗同性戀之外，其實個世界真係好大，仲有雌雄同體嘅，即係動物世界有呢啲，即係好闊噶嘛，或者佢可能會變性噶嘛，有啲動物係咁樣，即係可能咁樣用個問題嚟引導翻你再去諗嗰啲咁咯。 仲有啲好殘忍嘅戀愛添， 係啊， 即係螳螂交配完係會扯佢個頭噶嘛。 咁你升到上去中學嘅時候嘅你啦，性格上面或者揀科會唔會真係變咗揀敗 我？敗我係啊， 揀法我真係有讀敗我啊，真㗎。係 為咗讀敗我而讀理科嘅。 唔係，因為咧我細個咧睇電視成日都睇 Discovery Channel 啦，即係睇好多呢啲紀錄片，所以我對於 science 其實細個係超級有興趣。 OK。 咁去到中二嘅時候，我記得第一次可以上 science 嘅堂咧，我超級期待。我係未上堂，我已經喺度攞那本書咧，即係已經係睇咗大半本書噶啦。咁所以後屘好順理成章。去到會考都係讀理科班咯。 咁譬如小學嘅你頭先講就會比較活躍一啲啦，亦都會可能多諗法、多問題會問啦。去到中學嘅你有冇變嘅？你覺得 有啊，有變到比較內斂咗好多。 嗯， 同埋我會話即係有啲壓抑嘅，即係冇誇張到用呢個字都。 嗰種壓抑嚟自咩嘢？但係 我覺得係有來自冇人答到，冇人。解答到我的问题，但是我每一天都要继续上学，即是我要继续生活的嘛，那我没有渠道去找答案的时候，我就唯有就是好像有些吞了一些问题进去，那就好了，那你说这样我就这样啦，即是 即系同埋都发生过啲事嘅，就系我小学都系运动健将嚟嘅，即系我打羽毛球系即系打到去青啊嗰阵时青年军青苗青年军嗰啲，咁、 哦、 去到中三嘅时候咧，我爸爸有好。好大力度咁样去停止我唔可以再打波嘅咁样，咁亦都系其实佢都解答唔到我咯。即系当然而家大个咗，回想翻我知道佢嘅考虑系乜嘢啦。但系嗰阵时就会唔明点解有咩问题啊咁，咁变咗就会好多嘢咧吞埋咧，就会可能就系呢个内里嘅反叛又会再 大啲， 系啦，再强烈咗咯。 咁开始玩音乐系。嗰陣時細個就已經，我好明確大個會想玩，即係未去到一定要成為職業，但會玩。 其實咧細個我就二年班開始學琴啦，然之後我二年班咧都俾老師咧突然間啊，我唔知佢睇到啲咩啦，佢就有一日捉咗我入教員室，你有冇興趣唱獨唱啊？咁啊，咁其實小學嘅時候獨唱係比較少有嘅，因為通常都係唱合唱團嘅啫。咁所以其實我二年班都好似唱到。五六年班，每一年都会去参加校际音乐节的独唱比赛的、哦、然后去到中学呢就中学就真的停了唱歌一段时间了，那就直至到去到再大个少少中五六那些就会有玩下唱歌比赛、学校里面那些比赛咯。 但当时没有幻想过将来自己出来的职业会是跟音乐有关系的。 没有啊，其实没有幻想过这个想法呢，都去到我几后期才出现的。是啦。即是我想是讲紧去到好得意，去到我出来做事我才开始有这个 想法 咯。嗰阵时做嘢做咗一两年之后啦，咁有去觉得自己入咗一个 dead end 啊。咁就去咗咧，参加咗一啲出边嘅活动。咁就辗转咧就 inspire 咗我去搞咗一个音乐会嘅。其实喺系啊，嗰阵时系。好似2013年、2014年咁样，咁、那个音乐会咧系个主题系我妈咪嚟嘅，因为我妈咪咧喺我妈咪系一个cancer 嘅患者，咁喺我year three 嗰年临毕业嘅时候，咁佢就走咗，即系佢就离开咗啦。咁嗰阵时就开咗一个音乐会，即系、个时间线就系毕咗业之后一两年零左右啦，咁就即系有好多契机。发生，然之后就去启发咗我做咗一个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咧就叫做最后一课音乐会。咁入面，但系入面全部都系 cover 歌嚟嘅，因为嗰阵时我都未开始写歌嘛。但系就用 cover 歌去串连咗一个，你当系一个旅程咁样去讲我妈咪经历嘅嘢啊，或者其实佢留低咗啲乜嘢俾我咯。起码就系、 是，咁呢个会唔会亦都系你一个契机？因为我冇记错，你应该系有参加呢个女性合唱噶嘛？ 是啊、 就系、是、会唔会呢个就系一个契机，去令到之后去 join in 咗女性合唱呢件事情咧？ 有，绝对系有嘅，因为其实嗰个音乐会之后就开始启动咗我想唱歌同埋想做音乐嘅呢一个 念头啦， 系啦呢个念头啦。咁之后一路辞职啊，想做音乐，其实都系我会话都深刻系由呢个音乐会带起嘅。嗰阵时其实因为咧点解会入咗陈辉阳女声合唱咧？就系佢有 recruitment 哦。 咁我就俾咗个录音就去即系参加 audition 啦。咁嗰时冇面对面嘅，就系录咗一段录音俾佢。咁好搞笑嘅系，我都好超级记得系12月26日，即系 Boxing Day 嗰一晚，我就突然之间收到一个 message， 即系我初初谂住应该唔入噶啦，因为我其实过晒佢哋宣布嗰个日子嘅。咁就 Boxing Day 就突然之间好似收到一份礼 物 咁啊，系啦，就系陈辉阳先生佢就亲自 WhatsApp 我。 就打开咗呢个音乐之门， 然后就入咗嚟呢个乐坛啦， 系啦。 识爆炸心谂去远行，矛盾深深恶心 Facebook 神，谁有 Facebook 送赠杀眼人，连在黑It is easy, babe, but you're worried. I 废话尽在舌尖，糊涂轮流上演。I have no money, sing love. I 正与意，你留似烟，回面就像谈片。时代的捉弄，世界不再如笨，呼口气在学会分清应对憎恨，面对人类的不幸，制牌了再出行。 有潘超同嘅呢首《末日味》，听一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台节目铿锵集721垂主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册车牌被控两项的作出虚假陈述罪，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合共判罚款6000元。蔡玉玲

啱啱我攞支杀虫水喷只曱甴，点知发现咗件惊天动地嘅事啊！ 系咩啊？支杀虫水用完啊？ 唔系啊，支杀虫水鞠躬尽瘁，喷完最后一啖气，仲冻埋添啊！ 唔系啊嘛，咁夸张？ 喂，讲到支杀虫水好似个人咁嘅，绝叶膨胀啫嘛？ 咩绝叶膨胀啊？仲夸张？咩嚟噶？ 咁你就要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秋婷。跨媒介体验式装置加偶法演出《艺术行待道》，从雅思1974年的诗作《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出发，让大家在入夜时分的北角东渡轮码头细味各种敏感时刻。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艺文谷，我请嚟策展人张慧婷同埋作曲家林峰分享今次呢个计划的点点滴滴。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成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徐小凤嘅《漫漫前路》。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一一细心想，为心留步回头望。 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潘超童年回忆。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潘超同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听到佢由佢小学嘅时候啦，听咗佢嘅生平咁，好似一路去到进入咗即系陈飞扬女声合唱啊等等咁样。咁而家咧有你今年嘅派台作品咧，就系、是、乖乖嘅。咁我同阿斌臣咧会开始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有一啲感觉，然后估完就交俾你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好啊。 系啦，咁我估先啦。 好啊。 咁咧，我想估嘅就系个 demo， 其实你作嘅时候应该都系即系 mainly 系钢琴嘢嚟嘅咁。咁但系因为个 topic 有一种你想离开一个框框或者对嗰样嘢嘅一个思考啦咁。咁觉得可能钢琴嗰个版本唔够力，咁所以咧就觉得咦，嗰个曲风上面系咪应该要试下一啲有力啲嘅嘢咧？咁辗转之下。就揾到楊彤合作，跟住就我用 beat 啦，因為 beat 嘅佢可能嗰啲拍子比較重啲，有翻個力度可以配合翻呢首歌嘅嗰、那個那個氛圍或者嗰個 message 咁咯。 OK， 至於我咧，啱啱聽完上一 part 咧，我哋傾完偈之後，我突然想轉一轉個問題，因為頭先我哋都發現潘超同細個一個好奇寶寶啦，同埋喺讀書時期都係有少，我又唔可以話叫做反叛，但係有一啲叛逆因子細胞嘅女仔啦，所以其實somehow呢隻歌亦都係因為細個嗰陣時嗰一種性格。一路都冇人解答到自己好多嘢，亦都唔想成为主流入面嘅一部分，所以就有咗呢个 topic 嘅。 嗯 嗯，你可以逐个揭晓啦。 逐个揭晓啊，揭晓波成先。 唔正確喎、啊，應該，因為我做個 demo 嘅時候咧，已經係用緊都幾多 bass 同埋 drums 去做嘅， 係、 啦，用咗、 okay. 都已經有電子元素嘅。咁其實係因為做咗呢個 demo， 我就覺得喂，好似好適合揾楊彤，因為佢嘅曲風都係比較。 電子，但係佢可能有少少迷幻啲嘅 咁樣，咁樣嘅感覺。 咁本身識唔識佢，定係可能只係聽佢作品，然後喺網上面可能聯絡佢咁嗰種㗎？ 我本身唔識佢，但係我識 Perse 嘅 Sandy，、我知道 Sandy 識佢，所以我就揾 Sandy 做呢、這個 橋梁啦， 係啦，做橋梁。你可唔可以介紹我俾佢識啊？ 係， 就冇會揾咗楊彤啦。 咁、有冇見面去傾即係呢一隻歌咁嘅同佢？ 一路都是经电话联络、直至到录音那一日我们就第一次见面了。 哦 ,ok, 那在电话上面跟杨彤的就是倾谈啊交流啊、或者关于这首歌的那时有没有说特别早期啦一拿到他电话跟他倾的有些什么呢 倾其实就是我会说我给了个 demo 他先的。 是。 那跟着他就问我你有没有其他 reference 是你想呢隻歌係點樣嘅感覺㗎？咁我俾咗 reference 佢啦，咁我亦都好詳細咁樣講咗究竟背後其實想講嘅 message 係乜嘢啦。然之後其實冇講好多、我就已經將個決定權全部咁樣係啦，就交咗俾佢啦。然之後佢回翻嚟嘅嘢，我就已經好鍾意啦。 佢加咗一啲嘅咩嘅元素落去，即系 on top 喺你作嘅曲上面之外，佢加咗一啲嘅咩落去？可能而家我哋都有机会喺乖乖呢首歌度听到嘅嘢。 其实全部都系佢做嘅嗰编曲、我本身 demo 用嘅嘢佢冇用到嘅。其实同我个 demo 系有分别嘅，不过我又好中意，即系因为我冇好话特定要求，就系我一定要佢喺呢一个样出现。我覺得有陣時可能我認知嘅或者我中意嘅太狹窄噶嘛，咁我覺得有其他人嘅加入啊，有其他人嘅元素，我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 Okay. 而如果我聽完之後覺得哇好中意就已經 OK 啦。 即本身喺你創作嘅 demo 嘅時候、未出阿楊彤嗰個嘅編曲之前，你幻想呢首歌會係一個點樣嘅風格嘅作品嚟咧？即同而家佢嘅狀態係爭幾遠嘅咧？ 哦，咁又唔係爭超遠， 爭 而家就係比我本身想象再迷幻啲咯，係啦。咁但係嗰、那個暗黑嘅感覺，我本身都係想 有 喺度嘅。 到阿賓神姑娘啦，即係呢一個題材啦，講到乖乖呢一樣嘢，佢覺得啱啱嗰半個鐘頭認識咗你再多啲之後，佢覺得哦，嗰個半日嘅因子細個係啦 ，question 呢個世界啦，咁樣已經 係我係完全其實係 完全 係啊， 見唔見到阿天才每次都估中咯。 我有啲事我先走先交俾你，你做埋。我突然之間醒起係啊， 交翻俾本超同繼續解釋。 你有威啊！ 完全是，同埋其实就是因为我离开了那个笼，即是我们用个笼去比喻，离开了个笼之后我的体验是很开心咯，即是那种开心不是我去做一件事而开心，即是那种是我呼吸紧我都可以很喜悦。 佢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呼吸啊，就系话， 哎，等我出去呼吸下先嗰啲咁啊， 系啊，佢系由细个做班长嗰一刻，佢就好中意呼吸啦。 你明点解只歌个烟草有嗰啲氧气罩嗰啲声，咁咪就系中意呼吸 咁样噶嘛？我有听到，我有听到。 嗰个其实系有少少系好似我要窒息啦咁样嘅 ，OK 嘅意思咁。 但系头先讲起嗰个龙，嗰个龙对你嚟讲系讲紧是在學時期的龍啊，定還是可能你出嚟做嘢嗰種啊，每日辦公室生活朝九晚五嗰一種嘅龍呢？ 我覺得都係咯。其實嗰個龍唔係一個特定嘅生活模式，嗰、那個龍係一個我哋自己限制咗自己嘅一個諗法。如果嗰一個諗法係限制咗你去想像更多嘢，或者限制咗你去做一啲你未做過嘅嘢嘅話， 或者去殘疾咗你去做你自己想做嘅話嘅話，咁嗰個就係你個籠咯。 你當時要走出呢個籠係都係純粹係因為音樂啊，定還是係有唔同方面嘅一啲因素影響到你 嘅？我覺得有唔同方面嘅因素。 嗯嗯， 其實最主要嘅因素咧係我發現我自己失去咗每一日起身的动力咯， 嗯嗯嗯， 即每一日瞓醒擘大眼的动力我冇咗啊。 OK， 即但是如果你嗱，听翻我细个系即系好有好奇心啊，即我 系 好中意去 explore 呢个世界。咁然之后，当我发现诶，点解我会变成咁样嘅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改变咯。 嗯，咁啱啱讲嘅嗰个龙咧，喺你嘅过去当中。屋企人扮演嘅角色又系点样样咧？即系佢哋系帮你打开个笼嗰个人啦，定系俾个笼你嘅人，定系可能比较喺侧边睇住嘅啫，冇乜特别做啲咩嘅。 我觉得其实佢哋都系俾个笼我嘅角色嘅。咁但系咧，我又即系我而家就会觉得我系唔会怪佢哋嘅。 嗯， 因为喺佢哋嘅心目中，佢哋一定系觉得咁样系最好，佢哋先会咁样做咯。系啦，即系如果我睇翻我个文案，我都有话，其实父母佢哋出于嘅动机一定系为咗个小朋友好， 系 佢先会去做，而唔系佢有心要去 害你 噶嘛，系啦咁样。咁我会觉得我都有得着噶，即系虽然喺个笼入边生活咗咁多年咁样啦，但系。咁啊，籠入邊嘢都有籠入邊可以學嘅嘢咁。 另一樣，我覺得就係嗰個所謂嘅 social norm， 嗯， 佢都 set 緊一個好大嘅籠罩住，係啦咁樣。有冇一啲嘅 social norm 其實而家嘅你都會覺得點解要咁樣樣咧？ 特別喺香港啦，一啲好怪嘅 social norm 就係大家都覺得一定要買到樓咯。 嗯，係咯， 呢個我覺得好出啦。 係， 其實 我同意。 係啦，咁。我又明白，即系我其实我有谂好多个面向嘅嘢嘅，我又明白系因为其实好扭曲啊，香港嗰个而家嗰个经济嗰个 结构 好扭曲，所以先会出现呢一样嘢。咁仲有好多 social norm 嘅譬如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做 freelance 嘅人就系不务正业，咁但系我觉得。完全唔系，我自己都有做過。 唔系咯，你睇下波醒， 我都系啦。 波醒系 freelancer 啊， 企你嗰边啊， 佢做到呕啊。 我哋呢度系呢个分神唔系 freelancer， 我唔系 freelancer， 我最不务正业但系，唔系，但我又想再追得深啲啊，即系入咗行啦，即系始终系另一个世界啦，即系同以前可能办公室生活系好唔同。入咗行，你会发现呢个行头原来。哦，有好多嘢原來咁噶，有啲咁樣嘅規矩噶。哦，原來做音樂唔係淨係單單做音樂咁簡單嘅問題。你有冇覺得呢個行頭其實都有一啲所謂嘅 social norms？ 你係覺得啊咁得意嘅，點解會咁樣出現咗嘅咁樣？ 嗯，我都有嘅。我會覺得好似大家將一個音樂人佢係唔係獨立， 嗯， 或者佢有冇公司，都好似放得好前啊，即係將呢個。即系我唔系话即系有 label 啲音乐人嘅，即系但系会将呢一样嘢放落去佢个 identity 入边咯。咁呢个我都系未，我会觉得其实又唔一定需要咁样。 嗯， 因为其实都系做紧音乐啫嘛，即系只系可能背后资源上嘅嘢啊，或者一啲行政上嘅嘢啊，会发生嘅发生得不同地发生咯会。咁但係核心其實都係音樂。 OK， 咁會唔會覺得有一種可能未適應嘅就係喺做譬如音樂呢一樣嘢，可能音樂人嘅角度就係我完成咗成首歌之後，咁有個 final 嘅 product， 咁就完咗啦。咁但係原來發現以自己去做嘅時候，後續有好多例如宣傳啊、各樣啊或者 MV 啊嗰啲嘢。哦，原來呢啲我曾經冇諗過，但係原來音樂係仲會連帶有呢啲嘅嘢嘅。 我谂五年前嘅我唔知道有呢啲嘢咯，但系而家嘅我系好清楚知道呢啲嘢嘅，所以我早两日都有同过一个朋友倾偈，咁我都同佢讲，其实咧，我话我有阵时都唔系话觉得自己唔系好够胆称呼自己，真系叫做做一个音乐人， 嗯， 即系因为我会觉得，我做紧嘅嘢系 或者我擅长嘅嘢就系，其实我好识得去将唔同嘅资源放埋一齐，然之后去令到一件事发生。咁而咁啱呢一样嘢，即系而咁啱我想发生嘅呢件事系音乐，系一首歌或者系音乐事业咁样解。咁所以我系冇唔习惯，即系我系知道，我系需要处理埋呢一啲嘢咯。咁样， 我以为啊，佢话入咗行之后，我都唔明点解要做咁多电台访问嘅，成日都见到嗰个波成， 成日都上嚟又认亲认戚咁样， 夹硬要话系咩咩有童年嗰啲 common friend 咁样， 又攞我个名攞嚟玩，真系咁。 咁唔通我话唔系咩？冇谂呢啲嘅， 冇， 几夹硬， 冇。但是剛才你說覺得自己那個角色不是算是所謂音樂人，是一個資源的分配，我又覺得這個可能不知道，我感覺你又謙虛得滯，因為始終這一首歌譬如詞和曲是你又可以自己創作到，這一樣都是我覺得所謂是不是一個音樂人的一些可能 criteria 這樣 都是的，都是的，即是應該這樣說，我會說我是一個都很懂得去處理後續事情 的音樂人，可不可以這樣好像貼切一點？ 但我又想问一下，即是因为刚才提到即是关于音乐人的 label 问题，而且确而家乐坛发生的事就是呢，我们会很清晰分了有些音乐人他是有大公司的 support 的，有些我们称之为独立音乐人，然后呢近年啦，我觉得乐迷对独立音乐人是叫做怎样讲呢，叫做关心得多咗嘅，即係呢个係一个正面嘅事情嚟。你会唔会觉得，因为有人觉得潘超同係一个独立音乐人，然后从而你係喺呢一度获得一啲嘅便利之处，可能容易啲推到啲音乐出街呢，你会唔会有呢个感觉？ 我又唔会喎，我会觉得其实完全唔需要话特别去 label 我係唔係独立囉，因为我觉得最主要都係其实如果出嚟一个作品出到嚟，即系一个音乐作品出到嚟，咁听完如果中意就系中意，唔中意就系唔中意，其实就唔会话因为个歌手系唔系独立，所以影响咗你对呢首歌嘅感觉。 嗯， 我反而觉得系而家嘅渠道可能多咗，反而呢一个就系会帮助到哪怕系咩类型嘅歌手，你有 YouTube 啊串流平台嗰个可能门槛叫做比以前低咗，同埋选择多啲。咁呢个可能喺你身上就会便利多啲啦。 系啊系啊， 即系我冇资源，咁即系好坦白，细公司又好或者自己做同大公司就资源，我觉得系一个最明显嘅分别。 系， 咁但我都同样可以将我啲歌拱出去俾人听到咁样。 系啊系啊，同埋嗰个 workload 上，我觉得有好明显嘅分别啦。我推测啊，因为我唔知噶嘛。 系 咁其实就因为由最大到最小的決定，其實基本上都是要自己去決定曬，同埋基本上都是自己做曬嘅。咁即係我都好幸運地，真係有好多好好嘅朋友願意去幫我啦。咁但係即係由小到大嘅事情都要自己，其實都是親手去處理咯。 咁而今次呢一個作品亦都有一個 MV 啦。咁我見到有啲朋友睇咗就覺得，呢個 MV 係再幫呢一首歌可以再形象化啲，同埋再理解多啲。咁呢個 MV 又係自己去籌組啊、揾人啊咁樣去搞咯。呢個 係啊，其實我諗我可唔可以叫做都係個 producer 咯，因為都係由我去揾導演啦，去揾 cast 啦。咁即係當即係咯，即係唔同部分嘅工作人員都係我去揾翻。咁而個 MV 嘅 plot 就係導演諗出嚟嘅。咁佢講完俾我聽之後，我就哇超級中意咁樣，就呢個啦。 但係喺嗰個 MV 嘅一啲視覺藝術，你見到咧，即係不論服飾啊，或者可能係有啲我見到有啲萬花筒咁樣嘅畫面嘅效果，嗰啲都係完全係放心交曬俾導演去負責噶啦。 係啊，係啊。 你都唔算係一個控制狂嚟嘅。 我以前可能會比較係，而家就冇啊，因為我而家覺得信任，然後放手咯。 太多嘢要顧啦，控制唔到咁多嘢。 係啊，控制唔到咁多嘢。即係如果我要控制，就會 再冇得瞓覺多啲， 唔係已經好唔夠啦。 係啦， 唔怪你夠膽做波城節目，真係要好信先得啊，大佬。 信任都唔可以嚟。 係啊，最主要係因為佢有一 part 咗嗰個人叫賓神啊嘛，都唔知咩料呢個人咁樣， 上嚟睇下先知咁樣。咁所以呢個 MV 都係咪拍攝上各樣都幾順利，就係因為啱啱講啦，信任成個團隊去做。 係啊，其實係嘅。咁同埋即係同埋，我覺得有陣時。你都要即係有中間有差錯出現過嘅，即係絕對有啦。我覺得咁多人參與嘅一件事，咁我都會覺得要學識接受呢啲差錯咯。 嗯， 係啦，我會覺得 OK。咁我哋望向將來望啦。咁如果出現咗呢啲事情，咁好多啊，其中一個我嘅都係成日會出現喺我個。我讲嘅嘢入边就好啦，咁下次就知啦，咁，即系有阵时唔需要 stuck 喺一个 mistake 入边去不停咁样去 loop， 就系点解我会做错噶咁啊，咁就好啦，当系一个学习咯。 咁我觉得呢一首歌潘晓彤嘅派台作品《乖乖》啦，无论系即系歌上面同埋 MV 上面嘅配合咧，都好值得大家咧去即系 detail 啲、仔细啲去听同睇嘅咁样样。系啦，咁亦都有呢首之后，我哋都期待啦，睇今年继续。啊、你会又有啲咩作品嚟拎上嚟俾我哋听？ 会有嘅，会有。 好啊，咁我哋 一首曳曳咁样，讲下笑，对唔住。好啊，我哋下次 你自己搞掂埋佢啊个名。 倾偈啊，好中意打岔啊嘛，对唔住咯。 好，今日多谢晒潘超同 ，thank you。 念头似怪物，不知不觉转改感受。黑与白，非与是，指鹿讲马，歪理亦接受。为何随大腿舞动，动作一致，丑夫错带动，离群亦空，何来放纵？世间太黑板，太落后，忘掉规条，不埋葬。你我天生不需要想象。So生于此世，给满足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随大队舞动？独有姿态走个马大道，未困亦空，何来犯错？世界太黑板，太落后。 潘超彤的乖乖，听日5点再见，拜拜。